各位，上次讲到北国嘅陈副总参谋长同夫人双双携手入到卧室嗰阵，大将军就即时解甲，先除咗将军戎装礼服，换个上等蚕丝质地柔软全套衣服之后，马上个人就零舍舒适啦。呢啲就系卧坐都可以嘅贵人睡袍啊！呢阵时夫人熟练递上冷热干湿适中嘅毛巾抹面，两个人啱啱坐落，接住好快嚟咗夫人近身侍从喺官邸范围内，由徐师手中接个专为参谋长同夫人下午茶而设嘅精美点心三款。第一款是用单一最上等纯正白莲子为原料制作而成的雪白莲蓉，这样东西自然是莲香扑鼻，入口咸甜软滑香，边个见到自然明白非常可口，又雪白，色味香和形状都格外出色，最上乘造型极其美观难得睇见的糕点已经摆在贵妇台上了。第二款是纯正最上等的母鸡初生蛋，去蛋黄而不用，只是单一蛋白和香油做原料，经过巧夺天工的厨师们将两样食物原料变成白玉无瑕样，成了人见人爱食指大动的东西，未入口品尝已经只是美味好软滑的，又稍带有脆的感觉。下午茶餐有浓香郁味甚厚的天山红茶同时送到。这位副总参谋长曾经对人讲过，我们屋企所有入口的食物都同样要使用孙子兵法去制造。孙子兵法有云，贵精不贵多，将所有东西一路提炼成精华。而家台上除了两款洁白珍贵食物，还有一碟摆设成两座小青山，呢味食物呢是采用山上最珍贵的菜花小芽做原料，其色素深绿到好像宝玉咁娇嫩无比，简直是神仙洞府的食物，是天上有地下无啊！若要问两位天生一对好夫妻，啱啱入门就急住要讲话，应该有好多说话的。而家佢哋两个正食住世上难得见嘅美味食物之时，为何又听唔到开口讲嘢嘅？大概佢哋唔系普通人，只会按照圣人教导食不言、寝不语嘅法则啊！有冇半个时辰过去，夫妻二人又立即到化妆间度刷牙，冲洗完嘴内所有食物残余之后，咁先听见副总参谋长笑眯眯对夫人讲话啦。呢阵时嘅夫人神情突然变得紧张，好细声咁问夫君啦：啱先听你讲，将好消息话我听之后咧，就会令卢家晚晚好瞓，系真嘅咩？副总参谋长就细声谨慎答啦：梗系真噶啦，为夫从来未对夫人讲过半句假话。我话你知啊，夫人。咁系北国最重要军事机密，我哋坐低靠近啲。夫人啊，嗰、那个损失二十几万人马、只身逃回嘅副司令，多次上书总司令部，要求再次带兵决一死战啊！夫人就忧心忡忡，急忙问啦： 哎呀，两国战火再扩大，夫君你睇会点呢？我哋有亡国嘅危险㗎。哎呀天啦，夫君你啱先话我听係好消息㗎。 夫人一声惊叫，副总参谋长就急忙安慰啦。好在我哋国王总司令嗰日盛怒之下，唔单止将夫某人请求再出兵大战嘅报告书撕到粉碎，接住唔够一个时辰，我哋国王佢不停咁多次观看阅读敌国东方军将领蓝天明嘅嗰首诗词。 吓，我哋国王都愿意睇敌人嘅诗词，咩意思啊？我唔明啦，夫君，你可唔可以念俾卢家听下？ 梗系可以啦，敌人话 战火无清不罢休，愿作破釜再沉舟，两败俱伤真无奈，眼前无路思回头。亦即系话，彻底胜利嘅敌人，佢都厌恶战争啊！夫人啊，我敢保证，咁就系即将到来嘅和平苗牙同曙光啦、啊。而家好多人，包括朝中大官，甚少人会觉察得出嘅。而家两大国之间已经出现咗和平嘅种子啦。 啊！啊，好啊，夫君，战火灾难太可怕，越远离就越好啦。 嗱，呢度官邸内秘密谈论军中秘密，我人一无所知。呢度系地面，秘密重要嘅人士喺度讲话。不过有人指出，天空上啊，仲有更多更重要嘅事情。睇唔见嘅无线电波啊，实在系密密麻麻。无线电波呢味嘢啊，系神不知鬼不觉，系真实嘅存在。消息灵通人士讲，日夜都有好多人非常认真去截获呢啲睇唔见嘅嘢，电波内容多极咯。其中有好多咧系可怕嘅军事战争大流血消息，秘密行动经常令人防不胜防。俾对方制造灾难越多越好，一啲有本事嘅人呢，可以将电波变成容易识别嘅文字，仲有秘密电码，只有自己人先至知道嘅。间谍系战争嘅灵魂，而家有特别本事嘅人又将无线电波变成间谍嘅灵魂，所以战争打得更加惨烈，死伤人口就更加多。识字嘅人睇报纸就知道公开嘅系乜嘢内容，但系间谍睇同一种报纸之后咧，又知道系另类特别嘅内容。可以话无线电波非常方便，等于杀人手段更高明，系杀得多又快又省力嘅机器。只要情报准确，要对方毁灭系容易嘅事。无线电远比厉害嘅飞机枪炮更可怕。不过时至今日，双方都有无线电波机器，电波能杀人又可以救人噃。而家有人偷听到电波之后讲，德胜嘅东方国内东方军政总司令部最近有大军官佢哋指出，前线五军联合司令部嘅特种兵总指挥名叫蓝天明，蓝天明此人大有叛军叛国嫌疑。代表一方嘅大军官就接住讲啦，我哋为咗保护全国全军安危嘅得失而行动，特此请求总司令部尽快调离蓝天明嘅差事，其理由如下。众所周知，近年来我军大获全胜是敌人丧胆嘅时期，作为东方五军联合嘅队伍，毫无疑问理应一鼓作气，立即挥师住大军向北推进，成胜利直捣北国老巢，是天经地义嘅事情。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，一位似住有战功嘅指挥官，佢有左右住五军联合司令嘅能力，叫蓝天明嘅人，反而喺今日唔止按兵不动啊，仲向天空上抛出能动摇我哋东方军心嘅悲凉之歌曲一首。如此不适合事宜，其言甚哀嘅歌词已经使人听闻。我哋有理由怀疑蓝天明嘅做法系用悲歌散兵卒嘅阴谋。佢嘅新发明，其目的可恶程度能够起住帮敌人大忙嘅作用。咁阴毒嘅计谋，就系埋藏得好深入嘅司马超之心。咁就算系东方军总司令部一国之主嘅总司令十分关注。总司令为了早日搞个明白，正在不断审阅很多重要报告和有关机密资料文件，并且听取实力派大军官他们的重要请求，怎样办呢？总司令多日来不停地审阅，有如此这般的赞，又见有各种和平的盼，更加有反对做法的弹，怎样尽快知道把握住真正的人心所向，是头等要害大事， 是重要的政与治，该怎样处置呢？愿世界和平之想是不是蓝天明独家经营个人所有呢？事关重大，日理万机的大人物已经闻风而动，想不到做事果断兼神速的总司令已经发布指令，快快快开重要会议，立即指定由100位属非常重要的各级将领人才到会集中，当面开会。另一位接到命令的大人物跟着又联想了，这样的重任落在本人头上，将重要人士集结在一起，哇，这种事情绝非一般啊。君不见两国多年大战，殊死搏斗已经耗尽财物之几多，边个都想怎样先得先下手为强，快刀斩乱麻，一手抹掉对方解心头之恨是何等重要。占有对方广大土地加人力物力之后，就使到我们的胜利者人人富有，这样的好事又有上层人士指出，冇可能在今日咁危急的关头时刻急开咁重要的军事会议，好容易招来危险的。虽然话启动军中秘密中的最秘密方法，到会的全部都是军事骨干精英，如果要问个明白到底属于乜嘢人物呢，全部都是千军万军而得，一将难求的人，有经验的副总司令历嚟明白，所以暗暗叫苦，如何是好呢？东方军总司令部身居要职，在日夜戒备森严的办公楼里头，人虽然坐宽阔舒适软牛皮大椅宝座，好奇怪喎，远睇大官的样子有时如坐针毡，往往会双手抱头闭目，猛咁吞口水落肚，咁嘅举动外人睇分明是头痛发作。副总司令有阵时又失惊无神咁企起身，急脚来回走动，有边个会知道副总司令佢喺度唔停咁话俾自己知，喺我哋暗中委派到敌人嘅内部，确实有相当多嘅人数稳妥伏埋，只有天知地知，我哋知，只有等我哋东方军总司令部下命令，呢啲得力嘅男女干将就会立即落手，可以做任何事情。本官本司令部长期为我哋暗中派去嘅人十分了得而高兴。呢位表面不露声色坐住唔喐嘅大官内心感觉一阵阵舒适。过咗一阵间，大军官忽然间又諗起，世上事往往都平等，同一题目该反过嚟问，我哋东方军自己重要嘅上下军区内部里头，究竟有几多阴森可怕暗中伏埋嘅敌人存在呢？唔通一个都冇？当然是绝冇可能嘅事啦。如果我知道，早就喐手将佢哋铲除得一干二净，半个都唔留。如此自问，冇办法回答，家人心中无数，确实冇法子话俾自己听嘅大官，照旧粒声唔出，面无表情。个心好唔舒适嘅高级大军官已经静唔落嚟啦，要转变动作，离座来回走动，双眉紧锁，眼镜不离，半头白发嘅副总司令呢阵时变成双手向后，上身向前，成咗半弯腰，两脚慢步来回走动，远近睇都系十分无奈神情嘅大人物。佢嚟到玻璃窗前停低，经过眼镜再透过玻璃，可以十分清楚睇见外面远处有一大群雀仔喺度活动跳跃住，众多嘅雀仔正系高兴嘅聚会，唔停嘅声音叫唱出鸟儿国特有，人间边个都听唔明白，只知系欢乐嘅鸟语歌词啊！就喺呢阵时，又见可惜嘅事到，好听粤语嘅鸟语声突然一齐中断。群鸟变成了惊慌，所有的鸟儿只知道向四面八方飞走，一只都不剩。这样的怪事不看不知，细看之下 呢位睇了入神、有统领住千军万马军队本事嘅副总司令，你阵时终于明白啦，事出有因之所在。原来群鸟咧，佢哋系因为受到惊弓之下，远处有人打鸟，其中有一只鸟咧不幸受到暗算，已经突然身中石弹倒地丧命。大群眼快耳灵、伤心无语声、闭嘴嘅鸟儿们一齐本能急速远走高飞，已经向广阔天空上下各处分散，走得无影无踪。鸟儿记住即永远都在高高在上的太阳公公无奈之下回头望，先看高楼里面总司令部内的人有些什么活动先。边个都明白这里非一般之地，这里从来不会有人高兴唱歌，但这里又见多了一件不明白的事情，是刚才这位定神睇鸟之人一直只知成日闭嘴咬牙，面上拉得绷紧，如此模样分明是个苦思良久无对策之下。奇怪的是群鸟走了之后未到半刻钟，睇鸟之人面上不止放松兼且开口成了半笑的样而露出了牙。睇鸟人副总司令好像在轻轻地叫出，啊啊，妙妙。心想鸟儿惊弓之时会立即分散逃走，是聪明的急变，是化整为零。啱先有效逃命的鸟儿纷飞，得到启发的高级大官他突然成了恍然大悟，接着露出露牙的笑样，不是转忧成喜又是什么？因为得到解决的副总司令现在两只脚不见再来回走动。近日来双神的布置想不到一下就得到解决，为东方军总司令要急速亲自秘密面见100位分布遍及顾及多方不可以讲出口的军政要员，详细安排已经心中有数而露出高兴的笑样。10日后东方各国防部发出最秘密又紧急命令之后，有几个地方表面四围睇呢都属于唔显眼嘅地方，突然就变成极其重要喎。有重兵带住厉害嘅武器喺度暗中保护，要做乜嘢呢？有人话唉，咁老天爷先知啦。又有人讲边有咁神秘呀、啊、而家有人讲嘢啦，佢哋实系知道军中嘅一啲秘密啦。咁系咪估计得准确？放眼望远处，开嚟一部汽车，车上坐住嘅未知系咩人。当睇清楚嗰阵，就认出系六个衣着平常模样嘅男人。汽车因为有风驰电掣般嘅快速，车里头有人讲话啦：沙专员啊，目的地喺边度啊？被称呼为沙专员嘅人属中等身材。未见答话的专员将手伸向手提包里头，快速拿出一只小型双筒千里镜向前望，跟着细细声话：到了，前面就是。接着车里面又有几个人同时认真将耳仔向外听动静之后都话：哦，我们听得出了，前面好像有什么声音怪响不停的噃。沙专员就讲啦：大概是和尚他们敲钟声响，和尚敲钟照我看大概是等于军队里头的号角声，要做什么事情这些只有他们出家之人才讲得明白咯。沙朱元的解释车上众人大概都明白，未见再有哪个对和尚有兴趣要讲话了。快速行走的汽车这时已经逐渐放慢，当汽车越来越近和尚寺嗰阵，车上各人就各就各位，极其认真，好紧张咁嘅样，两只眼要上下四围睇，同多方角度，甚至急用左右眼瞄住。有人问啦：点啊？睇清咗未啊？有几个人就好细声咁答啦：这个地方可以，可以嘅。原来这个地方叫能人寺。看来出家人的地方更加适合我们使用啊。看样 要用能人指呢个地方嚟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噃，稳唔稳阵噶？唔好俾人一镬熟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